第68章，前后桌。白天青春洋溢的学生，到了晚自习，便慢慢沉寂下来，好像勇气都随着西落的太阳一起下山了。高三的晚自习也是要上课的，分析讲义，分析题型，或者做一些重难点的练习。小胖子张明一进教室就安静了，老老实实回到自己的位置上。 来，往后传一下，这两篇阅读做一下，下节课来评讲。 语文老师于洛站在讲台上，把一沓练习卷分成六摞，递给了每组第一桌。怕同学凑队聊天，教室里都是单人单座。游惑扫了一眼，这个班46个人，有一组最后2张桌子空着。他和秦鸠一进教室，就引起了所有人的目光。小鬼们伸着脖子，隔着过道悄声议论：“ 这俩谁啊？”“ 不知道，刚刚在操场上我就看见了。”“ 听说是校长请来的。”“ 哎，请来干什么？”“ 还能干什么？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啊。”“ 做法抓鬼？”“ 跳大神。”“ 跳大神的长这样？” 这是男生们的讨论。女生们不说话，都是就近抓一个姑娘的胳膊猛摇，靠表情和眼神就够了，不用动嘴，这是眼狗的默契。游惑兀自走到空座旁，拉开椅子坐下，秦鸠坐在他身后。这两个位置虽然椅子空着没人坐，但桌上有书本，有笔袋，也许原本坐在这里的学生受伤没来。那些小鬼又借着传卷子掉头张望。于洛撑着讲台清了清嗓子，小鬼们头转回来了，眼珠还在瞄，意犹未尽，弄得于洛好气又好笑。他心想，要是多看几眼帅哥就不做噩梦，校长能把这两位的照片贴满神州大地。可惜不可能，短暂的刺激根本达不到那种效果，于洛太了解这帮小兔崽子了。果不其然，学生们很快老实下来，埋头啃卷子，只有这组末尾的女生脸还红着。他把多余的卷子搁在游火桌上，又悄悄瞄了他和秦秋一眼，纳纳地说：“ 嗯，你们要吗？” 没等游火回答，他说了句“给”，就匆匆转回去了。 卷子到了游火这儿就停了，没往后传，毕竟这是给学生做的，他俩又用不着。游惑随手翻开了卷子，垂眸扫了一眼阅读文章。于洛谨遵心理师的提议，特地挑两篇风格诙谐的阅读，一方面分散学生的注意力，另一方面也能缓解一下夜里的气氛。用心良苦啊，也不知道对学生有没有用。游惑一目十行地看着，教室里没人说话，冷白的灯光投落下来，一片安静中，有人用手指点了点他的背，很轻，也有点痒。游惑垂着的眉眼动了一下，目光却依然落在了卷子上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游惑才往后一靠，背抵上了秦鸠的桌子，偏过头，他在等秦鸠说话。可过了好几秒，身后一片安静，迟迟没有下文。游惑转过头去，就见秦鸠靠在椅背上，一手搁在桌面，指尖粘转着一支笔。秦鸠的目光落在游惑的侧脸上，似乎有一瞬间的出神，只是在游惑转头的时候又回过神来。教室里面只有学生悄声咕哝，还有人在借笔芯和修正液，都很小声。笔尖和试卷的沙沙轻响成了背景。秦鸠就这么看了游惑几秒，抬了抬下巴，轻声道：“ 突然忘了要说什么，你继续。” 尤霍看了他一眼，背依然抵着桌沿。这会儿没有学生咕哝了，教室又是一片安静。尤霍没说话，片刻后才转回去。秦秋手里的笔转了一圈，尤霍忽然抬了一下手，一张卷子向后递过来，落在了秦秋桌上。除了印刷出来的题目外，卷子上还有两处手写的痕迹，一个是姓名栏被人填了个乙某，另一个是阅读第一题的横线上多了一句话，前面那个学生是韩林。小胖子的热情是最有用的，至少给过他们一些信息，包括一些不敢跟老师说的，比如这个招梦游戏其实是从他们班传出去的，第一个玩的人就是韩林。韩林在图书馆翻到了一本旧书，纸页泛黄，出产于上个世纪不知哪个年代，售价3.6毛，一看就特别适合搞封建迷信。这个年纪的学生好奇心最为旺盛，尤其对这种神神叨叨的东西。韩林把游戏内容拍了下来，拉了另外三个朋友试了一回，可能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，他当时刚好丢了一支很贵的钢笔，晚上就梦见自己找回来了，半途一睁眼，钢笔就在他枕头旁边。半夜发生了这种事儿，其实非常的吓人。那一瞬间，韩玲并没有觉得高兴，而是直接吓清醒了。据小胖子说，韩玲那天晚上一动也不敢动，盯着钢笔硬挺挺的僵了2个多小时，直到舍友起床上厕所，他才壮胆坐起来。那一晚上，他跟舍友都没在睡觉，竟跟着钢笔大眼瞪小眼。第二天，这个游戏就传了开来，后来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学校里千把人一混淆，源头就模糊了。再后来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们就更不敢对外提了。尤霍和秦秋选择待在教室里，就是想找这位韩玲聊聊。秦秋看着卷子上潦草尽瘦的字迹，抵住转着的笔，隔一行回复了一句话。没两秒，尤霍的背又被戳了一下，卷子被秦秋多叠了几道，直接越过了他的肩膀，抛落在桌上。尤霍打开一看，就见秦秋回道： 贾老师，据我所见，你前面有6个学生，你指的是那位看你一眼就脸红的小姑娘吗？ 虽然知道这是调侃，但这话莫名有点不对味儿啊。尤霍动了动嘴唇，握着笔面无表情的看了一会儿，又搁下笔不打算回了。 第一堂自习转眼过去，下课铃一响，学生们倏然活了过来，笔袋拉链卷子折叠的声音此起彼伏，聊天声也嗡地响了起来，就像突然放出来的一扇蜜蜂。一部分学生矜持地坐在位置上，一边看着两位来客，一边聊着对夜晚的恐惧。胆大的学生则直接围过来了，七嘴八舌问着问题。尤霍对外话很少，半天吐几个字，显得冷冷的不好亲近。秦秋倒是边开玩笑边套话的问了几句。韩玲这个小姑娘不禁逗，也可能是被色相迷惑了头脑，平时打死不敢说的话，对着尤霍和秦秋光光道了个干净。他们这才得知，起初这个梦想成真作用于少数人，是真的成真，白天后效应也依然存在，后来越传越广，影响的人越来越多，以至于全校都陷进去后，梦想成真的效果也变了，持续时间也变短了，只在夜里2点左右生效，群魔乱舞会持续几个小时，日出后又会忽然消失。 梦见的活物会具象化，但场景不一定。有些清晰的，比如桌子、椅子，会跟梦里一样，但高楼大厦、车水马龙这种大场景，往往不会跟着出现。也许是梦中的城市大多只有虚影，并不清晰。而他们最关心的一件事，韩林也提到了，那就是怎么样才算清理干净。韩林偷偷给他们看了他拍的那张照片，因为那本书已经从图书馆消失了。照片上书页里提到一段，翻译成人话就是，如果他们能在日出之前彻底清除学校内所有具象化的妖魔鬼怪，这个梦想成真的效力才会从此消失。也就是说，只有在短短四小时内把全校师生奉上的大场面清理干净，他们才能离开这里。这个条件实在有点糟心，但再糟心的事也不会影响到游惑的睡眠。这天晚上，游惑十点刚过就睡了过去，然后他就惨遭打脸，破天荒地梦见了一个场景。